街角连一杯口味一般的黑咖啡，也许是有了错觉，也许是想了太远，我忽然有了好想谈恋爱的意念。只是我怀疑只是一时寂寞的送一件，恋爱好像不是自己说了就算的局面，像是马龙的大街谁遇见了谁，昨夜谁为谁不成眠，谁问了谁告别，剧情总是不算太多远，却竟然轰轰烈烈，我又想问谁不成眠，跟谁也已不舍告别，剧情发展的情节像更粗烈的碟片，带着下雨的心情， 北京时间呢是7:08，欢迎所有听众继续来锁定收听好音乐99，这里是先偷客栈哈，我是貂蝉， 我是四娘， 对，又是一个愉快的周四的晚上了哈，对，听众是在回家的路上吗？准备晚上吃什么呀？哎，四娘，你准备晚上吃什么？ 晚上咱吃点甜的呗， 吃点甜的。 我跟你说，我这人你知道吗？我前段时间看一个消息，人家说。脾气不好就是可能是低血糖 哦，脾气不好可能是低血糖， 对，就容易焦躁， 吃点甜食来缓解一下这个心情， 对对对， 哎，确实有人说说在你不高兴的时候来吃一点甜食会缓解你的心情， 对对对， 哦，好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北京明天的天气情况哈，明天呢是晴的天气，最高温度在5摄氏度，最低温度呢-0.6摄氏度，南风2级，空气质量呢为凉。明天的尾号限行是5和0，也请所有听众安排好出行计划哈。那么也提醒所有听众，天气越来越冷了，也要注意多添加衣物，千万不要感冒了哈。好，我们继续来言归正传，来说说今天我们吃点什么样的甜食呢？ 要不就吃烤红薯吧，这么冷的天。 对，因为在前几天啊，这个四娘有说说冬天很喜欢吃烤红薯。 哎，对 对 对, 对， 因为可以暖手。你这个理由蛮奇葩的哎。 是是是。 嗯，说在北京这几天啊，这个风还真是蛮冷的，寒风啊直吹骨头缝。冬天这么冷，特别适合在马路边来买一个烤红薯，吃起来特别幸福。 嗯 啊，又暖手又暖心。 对，你知道吗？这个烤红薯啊，它真的还有一种特别的说法，你知道吗？我也是前段时间才看到的，说只有湖北的烤红薯是用勺子，就是挖着吃的， 哦哦哦， 其他的人都是直接扒开皮儿直接吃的。就是别的地方的人， 嗯，哦，对于我们东北的人来说，确实是拿在手里直接扒皮儿吃的。 对，因为我之前我在那个路边看到一个烤红薯的，我说哎，你们这儿有勺子吗？人家特别震惊的看着我，为什么要有勺子？ 对，因为你想在外面直接拿勺子摆着吃好不方便呀，直接扒皮儿吃来多痛快呀。 哎，那我觉得这个。不拿勺子才不方便了，吃的满嘴都是 啊，哦，是有时候会吃这个鼻子下面都是太大了。 对对 对, 对, 对, 对 好，说呀，烫手的温度握在。 在手里扒开包裹的旧报纸，撕下焦糖这个覆盖下的红薯皮儿，哎呦，边走边啃，这无疑是个冬天里最有温度的事情了。说啊，红薯的好吃与否与它的这个品种啊、烤制设备、温度、烤制的时间等这个多种因素都是共同来决定的。所以呢，今天啊，来给大家推荐几家非常好吃的烤红薯，看看有听众去吃过吗？我先来推荐第一家，叫做薯大爷地瓜坊。哎，有听众去吃过吗？或者有听众听说过吗？薯大爷这个薯就是红薯的薯，薯大爷地瓜坊，这个红薯也叫地瓜。对，说呀，从安定门的地铁下来，没走两步呢，就闻到了烤红薯特有的香甜，瞬间像打了鸡血一样。是这颗吃红薯的心，让我能在这个大风天走了这么远。是啊，烤红薯就藏在这个神奇的电烤箱里面，而且都是随买随拿，所以呢绝对是热乎的，因为它是一个那种烤箱是有门的，而不是像那种路边那种有一个像那种 那个应该是煤炉吧，那人家 用的那个。对，是一个电烤箱里面，它会滚着来烤这个红薯，我想听众也应该都是见过的哈。说呢，当你撕开这个红薯皮之后，黄灿灿的，十分好看，不自觉的咽了几口口水，轻轻的用嘴抿一下，哎呀，一大口进肚，香糯软，哎呀，只是心急会烫到嘴。 啊， 吃红薯的千万不能心急了哈。说除了好烤红薯，他家还有各种的地瓜条、红薯干、红薯片、紫薯干等等，也都是非常的好吃哈。这个红薯干、红地瓜条，包括这个红薯片呢，都是这个经过烤制和烘制 的， 对哈。这个如果地瓜甜的话，也是非常的好吃。这家店呢是在安定门的内大街205号，距地铁2号线安定门站 A 出口步行600米左右哈。人均消费很便宜啊，大概在几块钱左右就能买到一个红薯了。 红薯本来就很便宜。 对，叫做薯大爷地瓜坊。如果有听众喜欢吃的话呢，可以去尝一尝啊，或者你路过这个安定门的话呢，不妨去买一个尝一尝，看看到底有没有那么好吃。刚才呢，这位听众叫做赤影传说，点了一首刘若英的《后来》，那把这首歌来送给你听。同时呢，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，你可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，也可以来跟貂蝉和四娘说一说你吃过哪家的烤红薯最好吃哈，也可以来推荐一下。同时也欢迎所有听众都来进我们的微信的福利群13901320336哈，欢迎大家来进群来享受我们先偷客栈独有的福利。 明白，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，栀子花白花瓣落在我蓝色百褶裙上，真芬芳，那个永恒的夜晚，17岁仲夏，你吻我的那个夜晚，让我往后的时光，每当有感叹，总想起当天的星光。如何回忆

来自梁静茹的《暖暖》是听众蕾蕾点的一首歌啊，他说点一首梁静茹的《暖暖》送给媳妇儿，希望在这个冬天暖暖的。哎呦，好暖心啊， 好贴心、啊、 同时把这首歌来送给所有听众哈，都希望你们在冬天有一个暖暖的心情，说心情暖了，这个已经不怕天有多冷了。好，我们继续来言归正传，来说说这个红薯的事儿哈。来，我们继续来推荐一家非常好吃的红薯店、 嗯、这家叫做天天地瓜房、嗯、位于 CBD 建外 SOHO 的一家地瓜房啊，在小白领聚集的地方呢，肯定是少不了这些小零食的。 对， 那这家店的烤红薯怎么样呢？哎，我来告诉大家， 来尝一尝。 我来告诉大家啊，那这家店的老板呢，肯定是处女座的加重度强迫症啊。因为去到这一家的时候，会发现这些薯类制品是码得整整齐齐，哎，都不忍心下手。嗯，而且呢，价格也很公道，10块钱一大袋，嚼起来呢，嘎嘣嘎嘣的。可是呢，可能是在这个烤的时候涂了蜂蜜啊，所以味道有一些略甜，已经盖过了这个红薯原本的甜味。 哦，比较适合喜欢吃甜食的朋友了。 哎、另外呢，他们家的这个烤红薯啊，值得提醒的是，可能没有那么想象中的那么好，只能果腹了。 嗯，哦，意思就是说呢，嗯，可。太甜了，有点齁，不适合吃多了，是这意思吗？ 可能是品种的原因吧。 地址呢是在建国门的外大街辅路4号，距地铁10号线国贸地铁站 C 口700多米左右哈。我觉得吃一趟烤红薯不适合开车跑这一趟了。如果有听众去这个国贸附近办事儿的话呢，不妨可以去买一个来暖暖手，来尝一尝哈。叫做天天地瓜坊哈，位于 CBD 建外SOHO 的一家地瓜坊。我们再来推荐这一家呢，叫做棒薯薯。这个棒呢，就是好棒的棒啊，棒薯薯。大老远就能听到这家店的大喇叭在循环播放着叫卖声，油然而生，是一种非常亲民接地气儿的感觉。棒薯薯的烤红薯呢，闻着很有食欲哈，拿到手里呢是暖乎乎的，火候掌握的也刚刚好，薯浆都已经烤出来了。哇，我觉得这个每次 烤的流油， 对对对，我又很喜欢买这种，我觉得这种超甜，非常的好吃。 嗯， 说呀，薯棒棒家的红薯呢是这家里面最甜的，已经甜的有一点点发齁了哈。说呢，可能觉得这家的品种非常的好，所以才会跟其他家的甜度差很多。重度爱甜小伙伴可以来尝一下了哈。说他家烤红薯还有一个问题呢，就是水分有一些大，有一些这个黏腻的感觉。嗯，哎，我个人很喜欢这种黏腻的感觉， 就像蒸了一样。 对对对，很好吃，很软，不会像那种很 硬的 感觉， 咬不动。 对对对，说他们家的还有一些小零食也是可以买得到，有这种地瓜条啊，还有这个棒棒糖，都是别人家没有，算他们家这个小特色了哈。嗯，地址呢是位于枣园物美超市南行 20米，距地铁四号线枣园镇 C 口步行490米就到了哈。哎，这个离我们还蛮近的， 对对对， 就在地铁的 枣园， 对，枣园站哈，叫做棒薯薯， 嗯， 很甜，很好吃，还有一些小零食哈。如果有听众路过的话，我们呢不妨去买一个尝一尝哈，来暖暖心。我们继续 来介绍这家叫做牛街清真超市里的烤红薯。它不是专门做烤红薯的哦，它只是带着做一下这个事儿。那么这一家的这个烤红薯呢，是一进到这个超市啊，就能闻到这个烤红薯的香甜。哇哦，用力捏了一下，很软，水分也刚刚好。撕开表皮呢，瓤的这个颜色很深，直觉告诉我味道肯定不会差了。 嗯，地址是在哪儿？ 地址是在这个牛街五号，距离地铁四号线的菜市口站 D 口步行1250米。 嗯，对，比较适合路过的话可以买一个来尝一尝哈。我们来听歌，来自张卫健的哎呀哎呀亲亲你。在这个寒冷的冬天送一首非常暖心的歌曲哈。同时呢，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，你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。 滋味，你别天崩都贴着你，牵护你，呵护你，宠坏你，不敢半点伤气。堕入爱共情的绮丽，浪漫到末日拥吻着你。柔情全部为你，热情全为了你，狂情全为你起。哎呀哎呀亲亲你，我今天痴醉地，完全因你我懒分是与非。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得到你，我今宵不顾忌，完全将我无求奉献给你。跟着你，依着你，牵着你，信实大远不羁，但为爱共情的滋味，地裂天崩都贴着你。有情全部为你，红情全为了你，狂情全为你起。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亲亲你，我今天痴醉地，完全因你可懒分是与非。 九历经7年发展，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959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。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感受冬天，让我们的内心洁净而安宁。感受冬天，

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了哈，来自 Beyond 的阿玛尼，回回来闲头客栈，我是貂蝉， 我是思娘。 嗯，我们继续来介绍烤红薯的店哈。 嗯，接着来介绍的这家是叫做地瓜房。哎，满大街好像都是这个店，我感觉。 嗯， 进店的时候呢，有好几个人都在等着烤红薯啊。老板不紧不慢地倒腾着这个红薯菌。哎，多说一句啊，这家不是电烤，而是用无烟木炭烤制的。 哦， 味道呢就更加接近儿时的记忆中的味道。 嗯。 老板说啊，之所以要用这个用那个纸袋给它包住啊，是为了防止水蒸气散出去，能够减少这个影响口感的因素。 哦， 尝上一口呢，红薯的甘甜呢恰到好处，甜而不腻，而且口感很绵密啊，不枉费是等那么久。地址是在公主坟的二屋坟二号三栋三号。哎呀，这个地址， 哎呀，绕嘴上， 再来一遍、啊。 嗯，好， 公主坟的二屋坟二号三栋三号， 就在公主坟附近哈、啊，这也比较适合去办事儿或者路过的话哈、啊，可以买一个来尝一尝，来暖暖心、暖暖手。 嗯， 好，其实都说呀、啊，哎，问四娘一个问题哈、啊，你会自己在家里烤红薯吗？ 会啊，烤红薯、烤芝士红薯都有烤。 嗯，哇哦，人家四娘是个行家呀、嗯、像我这种 对对对 纯小白来说，别说这个烤红薯了，连吃红薯拿勺吃我都不知道。哎，吃还没吃明白了，别说做了，是不是、啊、 对对对对，来来来来来，你先告诉我， 对，来教一教大家怎么来自己在家里做烤红薯。 嗯， 对啊，说想自己做烤红薯，首先要选对红薯，记住怎么选，请记住四个字：红皮儿黄瓤。红皮儿黄瓤就是地瓜皮是红色的， 那你 瓤就是黄的。 那你怎么知道瓤就是黄的呢？万一是白的呢？ 你可以去问啊，去问这个，我要买黄瓤的，不能给我买错了。 哎，我每次都掐一点看看。 因为啊，这种红皮黄瓤的红薯，它的这个红薯糖分较多，吃起来呢比较香甜，而烤熟之后也很暖弱，就是红皮黄瓤的红薯更好吃一些。 对对 对，说食材准备好后呢，就要开始烤了。家里有烤箱的朋友，只需要将红薯洗干净，包着锡纸放入烤箱，上下火200度，中层50分钟后就可以吃到香喷喷的红薯了，味道呢不比外面的炉子差哦。如果家里有烤箱的话呢，可以很简单就可以烤了。微波炉的话呢，来教大家怎么做哈。说挑一个合适大小，最好是偏长形的红薯，洗干净后用盐水浸泡1小时。说呀，这样使烤红薯更加松软香甜，记住一定不要擦干，洗净后备用。哦，听明白了吗？就是在烤红薯之前洗干净之后，要用盐水来浸泡1小时，这样的话呢，烤出来的红薯会更加的松软香甜。嗯，然后呢，用已经浸湿的厨房湿巾将红薯包裹2层，如果没有厨房湿巾的话呢，可以用普通的湿巾来代替，多包几层就可以了。第三步呢，是将包好的红薯放入微波炉内，高火叮8分钟，然后翻面再叮3分钟，就可以了。这是根据你这个红薯的大小来调整时长。 哎，我没想到这个微波炉做更快呀！ 对， 我用烤箱都是40分钟这样， 很着急。 对对对 对，然后微波炉稍微简单一些，但是也要根据你这个红薯的大小来掌握这个火候，一定要烤熟了，不然的话这容易。 一半生一半熟 、里面是生的，外面是熟的。第四步呢，就是可以吃了。好，听到这首歌来自 SHE 的波斯猫。同时呢，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涛客栈，要来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哈。这一位听众叫做人生花，点了一首歌哈，那么一会儿呢来放给你听，不要着急哈。同时呢，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千涛客栈，可以来点歌。同时呢，欢迎所有听众来进我们的微信福利群，来享受我们千涛客栈独有的福利哈。来听一下小二的微信号是13901320336，13901320336，来进群享受福利。

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林俊杰的《当你》，是听众美盼点的一首歌。他说，点一首《当你》送给自己，开车回家路上一路平安哈。也希望所有听众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，都能够一路平安的快点到家哈。这里是仙偷客栈，我是貂蝉， 我是四娘。 对，因为刚才啊，给大家介绍了很多这个烤红薯的店铺，也教了大家怎么样用这个微波炉来烤红薯哈。那么继续呢，因为四娘啊确实是个能做饭的这个能手哈，来教给大家做一些其他的用红薯做的好吃的。 其实红薯它的吃法真的挺广泛的，你像我觉得红薯跟土豆其实是一个性质的，为什么？ 但是比土豆甜。 对对，一个甜土豆一个没有味儿的土豆吗？不，一个对对，哎，你知道那个红薯其实就叫甜土豆 是吗？ 因为在你知道在更北方一点的地区，他们叫这个红薯叫地瓜， 对， 叫土豆也叫地瓜 哦。 但这个是甜地瓜，哦，而且这个红薯应该是从国外引进过来的， 对对对， 很早很早之前啊。 是的， 所以它的这个做法其实跟土豆很相似，比如说这种红薯片儿。哎，跟这个土豆片也就是薯片其实是很相似的，一般的情况下咱们是把它切成薄片，然后用这个热油一炸，它就成了片儿。如果说觉得这个油太大对身体不太好的话呢，咱们也可以通过这个烘烤的方式来把它变成这个红薯片，这个吃起来呢也是嘎吱嘎吱的，特别特别有口感啊。 其实说到这儿，我之前啊就很喜欢吃那种就是买的那种10块钱一袋那种红薯片， 对对对， 我觉得超好吃，吃的这个腮帮子都疼了， 就是一咬全碎掉的那种， 对对对对，特别好吃， 特别的脆啊。还有一种就是蒸这个红薯，哎，你知道吗？其实蒸红薯呢，它不完全是那种把一个红薯就是切下来蒸一下，它现在有一种办法，就是把这个先把红薯蒸好了，蒸好了，然后再和点别的什么东西。 什么东西呢？ 你看有的和这个面粉啊，它直接做成这个红薯味的，类似于这种馒头啊或者什么的， 红薯糕。 对，还有像我在家自己做的就是和这个芝士。芝士黄油，这是一种偏西方的这样一种做法，出来是特别特别好吃。这个呢，我也是偷偷跟一个酒店的大厨学的。 好吃吗？ 特别好吃。 能给我做一份吗？ 没吃，哎，必须的，必须的，下次去我家啊。 好嘞。 这个芝士红薯真的是特别特别推荐给大家，可以在家尝试一下，因为也很简单。 对，大概什么样，来给我们听众说一下，可以吗？ 就是咱们首先要把这个芝士和黄油融化，然后把这个蒸好了的红薯，蒸好的红薯不是软的吗？ 对， 咱们给它砸碎了，砸碎把这个融化好的芝士还有黄油，以及你想搁点鲜奶呀，或者是你嫌不够甜再搁点糖，把它搅拌在一起，咱们再放在这个烤箱里，大概是在180度左右烤个30多分钟40分钟 就可以了。 哎，或者烤不了那么长时间，你要是觉得就是稍微熟一点你就能吃的话，因为我烤的话，我会要求它那个外面有一层就是亮油，就是亮亮的，这咱们就是考虑到这个看相卖相啊。所以如果不考虑这个的话，其实就稍微10分钟15分钟左右 就可以吃了， 就可以吃了，味道特别的香，特别的好吃。 好嘞，回家我也试试。 而且还拉丝儿，你知道吗？ 带拔丝儿的。 对，芝士它就是有一个这个粘性， 对， 还是有那种拉丝的那种感觉。还有这个红薯条啊， 红薯条，这我会啊。我想想，把红薯切成条，放锅里一炸一捞，哎，跟薯条一样，是这么做法吗？哎， 这种也可以呀，放在烤箱里烤也可以呀。其实很简单，做红薯真的特别的简单。另外再介绍一个特别少见的一种，就是红薯汤。哎，大家都吃过红薯粥啊。红薯汤怎么做呢？就是把这个红薯和大枣放进高压锅里面一压，最后再加点红糖来调味儿，哎，一款的这个红薯汤就做好了。对女性来说，应该也是特别喜欢的一款。 对对对，确实说多吃红薯能达到这种抗癌的效果。 真的吗？ 对对对，我也是听， 我都不知道。 对对，确实有这种说法，但是呢，可以说每天呀，或者隔个2天3天就吃一个红薯，确实对身体有很多很好很好的好处。 那我就多吃一点吧。 因为红薯应该是属于粗粮。 本来吃粗粮就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。 嗯嗯，对对，但同时提醒大家一天不要吃太多，因为它有点胀气， 对对， 难消化、啊嗯、 对，比较适合两天或者三天来吃一个红薯、嗯、绝对对身体有好处。好，听到了这一首歌，来自周华健的《花心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我们客栈节目也该跟大家说再见了哈。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呢，不见不散。同时呢，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“先偷客栈”哈，把你想说的或者想推荐的好吃的都来告诉我哈，我会代表听众来告诉所有的听众哈。好，来用这一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，来自周华健的《花心》。 你的心忘了境界，从不轻易让人懂，为何不牵我的手，共听日月唱首歌，黑夜有白昼，黑夜有白昼，人生未完有几何，许多愁，春去春。